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，牛郎织女七月情相会在银河，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寂寥歌，生生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sunshine 安慰我们的穷远不分离，我们的穷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星星它不像那颗星